了一关，出去我把那关关连，那把那刀他就过不去，因为俺可是多龙天大武大官。 好，问 想啊，牛皋之词乃是你客位，怎么连一个亲自劝服叫起咱牛皋来了？我若是这样巴不得进去，岂不被他人吃笑？哎呀，闯进了官营，他又来也，我又去也。大摇大摆，官营的闯。 Oh, no. 将军将军 啊， 未曾怨您，当面是罪。 岂敢！咱刘高来得鲁莽，浪之海涵。 且敢！刘将军为何这样打扮？ 俺今前来，奉了皇王的圣旨。元帅的将领前来下士，故此们，哎，我就这么问走走啊！的， 事情应在何处？ 哎，这是吗？哎，事情在此，浪之请看。 大哥，这是一关。刘将军， 当知 回复你家元帅，就是公，就是国旗，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待会。 哦，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待会。 真是 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 我送了。 是了， 怎么是孤家的不是人？ 想俺牛皋之词，乃是可畏。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难道是就是这样，薄薄的回去不成？你也太难点了吧！ 刘将军要饮酒， 吃上几杯。有待何方？ 这小贩子，俺就来。 哎呀呀呀！吵扰了，吵扰了。再次吃了你的酒，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 我乃是各位旗帜。 哦，各位旗帜，好汉子，请 请。

脑裂通斩尽人何里罢休 何时有将军下师回矣 唤他进来 有将军的帐 有劳二位将军 当心过我又骗你了 他心底下是一时候 元师待回 后三日后牛头山前火焰斩 好心底之功 元帅的骑马 王魁去临山请来小贩一当之粮祭一起 得令牛高远王 好你二人前去需要消息 得令 唐怀真还去令 啊 吩咐大小三军全身飞跨将唐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和欣赏了李素音编辑出版的部分京剧录音。由于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不可能在一个半小时中全部体现出来。对于李素音这样的幕后英雄，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应该给予大力的褒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介绍其他优秀的磁带和这些磁带的编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沈孝昌，主持人周杰，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